在太阳下，不怕那风吹和雨打，什么都不怕，就怕不知道花儿落在谁家。五月花开在太阳下，不怕那风吹和雨打，什么都不怕，就怕不知道花儿落在谁家。青春的年华，你要爱惜它，如果不爱它，不要怕它摘下。五月花开在太阳下，不怕那风吹和雨打，什么都不怕，就怕不知道花儿落在谁家。五月花开在太阳下，不怕那风吹和雨打，什么都不怕，就怕不知道花儿落在谁家。在太阳下，不怕那风吹和雨打，什么都不怕，就怕不知道花儿落在谁家。青春的年华，你要爱惜它，如果不爱它，不要把它摘下。五月花开在太阳下，不怕那风吹和雨打，什么都不怕，就怕不知道花儿落在谁家。